花郎就在日月下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我就化成了你的浪花。

的呀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可爱的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